十九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记忆。 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时光的身影，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九八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城汽车的魏建军。欢迎收听快车道，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行情气象站。大家好，我是贺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两段榜单。其实是我们先说一个站在行业的角度上，一个比较听起来规模比较大的一个榜单，就是车企的排行榜。说实话，这个车企的榜单是要怎么来评的？知名度、销售量还是什么？ 一切都和销量挂钩，能卖出去车的都是好，那叫好什么了，都是好猫是吧？ 好，嗨， 对，我们今天还是说的是销量。 就以销量为主，然后销量最高的这个车企的前十是吧？ 对，我们也来看看前十名的车企，他们都每个月卖了多少辆车，然后再看看他们，我们分析一下客观他们卖的车型又都是什么，然后大家也能了解一下这几个车企他们的实际的实力。 好，那我们先听一下榜单。 快车道行情气象站，2017年2月车企销量排行榜。第十名，一汽丰田，2月销量54527辆。第九名，北京现代，2月销量60076辆。第八名，东风日产，2月销量60410辆。第七名，长城汽车，2月销量67696辆。第六名，吉利汽车，2月销量91236辆。第五名，长安汽车，2月销量95675辆。第四名，上汽通用，2月销量108469辆。第三名，上通五菱，2月销量111962辆。第二名，上汽大众，2月销量118309辆。第一名，一汽大众，2月销量118746辆。 好，我们听过这个榜单以后啊，好像反正都是大家 耳熟能详的车企，这大众大众大众的 啊， 反正前三甲两席大众。 嗯 嗯，我们怎么说呢，是从这个整体先来看一下吧，自主品牌有四个席位 啊，这样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对，还是其实我觉得是很喜人的 啊。我们能看的啊，长城汽车、吉利汽车、长安汽车。 嗯 啊， 这个吉利啊还是一直不错的，但是吉利还是排在了长安的后面。 就我特别好奇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自主品牌的汽车长城应该卖的比吉利好，吉利应该卖的比长安好。 对呀、 啊、 我也是这么觉得 的。为什么呢老车，你给我解释解释。 好，嗯，这个问题有点大啊。这个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说跟你刚才说的它给反过来了。长城呢反倒是最终的整体的一个销量没有刚才说的吉利和长安那么高。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为是二月份嘛，应该跟整个的一个处于那个时候还处于一个节假日刚回来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 五菱也没有发力啊，按我来讲我觉得五菱应该排在第一位，万年第一。 你得这么想，不管是一汽大众也好还是上汽大众也好，他们的车型的涵盖量还是很多的。 嗯， 而且再加上他们实际上卖的车的整个的涵盖的价位区间也比较多，而五菱其实是涵盖了相对来说比较少一面。 嗯， 然后五菱跟这么说吧，虽然轿车可能有一些叫310什么车型现在卖的也还不错，但是毕竟照什么捷达呀、桑塔纳这些车型还是相距甚远的。 嗯，其实也有一个小原因在里面吧，可能长城汽车目前在我们常说的这个几个领域里面它确实是独占鳌头的、像我们都知道 SUV 里面的 H6 啊 H7 它确实卖得很好，但是长城可能也有点吃亏，小吃亏，就是因为它在这个轿车线上可能真正能拿出来就是 不多 去抗衡竞争对手来抢占市场份额的这种排头兵一样的车型还是少了那么一点。 好像是，你想你一提到吉利汽车，咱们就是先排除沃尔沃这一方啊，咱就说吉利自主的这个车型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轿车比较多，然后你想到长城的时候就是 SUV。 长城现在我怎么说呢，咱们觉得应该是有一条短腿吧，虽然短的有点太多了，但是长城现在主力还是放在了哈弗的这个品牌的 SUV 的阵容当中。 对，你看吉利它有很多下面的一些轿车，像最著名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博越。 但是吉利好像在 SUV 市场上又稍微欠缺了一点。 也还好， 对，也还可以啊。你看，记得我们去年直播那个上市那个，那叫什么博 GS 啊，对， 然后 GS 对。你它的轿车里面还有个 GL 吧？ 啊，对 啊，那个都是 博越， 对， 博瑞， 对，它都是新上的嘛，所以它的一个整车的品质啊，包括它从沃尔沃呢学到的一些东西，确实给它一个很大的一个助推，所以你看到它的销量是目前排在了二月份里面是排到了第六。 反正说到长城汽车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动向，可能在车展的时候，魏品牌将会、真正的把魏品牌的轿车拿出来真正的发布，据说是可能从概念车到量产车的一个过渡。当然魏的 W01 的这个 SUV 的概念车也会出来，然后到时候哈弗品牌还会出全新的 H6， 我觉得这几个车型出来的话应该会对长城再有一个拉动作用。而且最亮点的是让我能够看到长城不管是新品牌也好还是老品牌也好，他们能够向轿车市场开始进军了。这我觉得是件好事儿。 是，所以这个还有三天左右就是车展了嘛。就这几天我们也期待一下他在车展上的一个表现吧。 没错， 但我们看这个榜单啊，有一个车型让我没有想到，一汽丰田他竟然掉到了第十名。 这个车企吧，是吧？ 对，我说的是车企啊。那我觉得他应该是名次能够再往前一点的， 可能跟年初有关吧。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到时候有机会再翻一下这个车企榜，我相信丰田的名次应该可能还会再往前排一排。 因为我觉得那个对应该往前排，然后某车企的名次可能就会往下掉一掉了。 你说 对吧，你懂就好。 好嘞，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一下二月份自主车企的销量排行榜。 快醒过来吧，请不要 人已不来，我们的天空不再晴朗，看那阴霾来了奇怪，地球人要去想一想，这地球已经变坏，我们的海洋不再一样，带来灾害值得无奈， 不尊重生态，蓝天已不在，美好的世界说拜拜，不爱这地球等于背叛地球，人类的路怎么走。 即日起至4月30日，每日9点至11点，哈佛 H 六手动挡限时特卖，线上购买599元抵扣券，可抵8000元现金。登录哈佛商城、汽车之家车商城即可抢购。 哈佛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品质值得信赖。 即日起至4月30日，每日9点到11点，哈佛 H 六手动挡限时特卖，线上购买599元抵扣券，可抵8000元现金。登录哈佛商城、汽车之家车商城即可抢购。 哈佛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品质值得信赖。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你，即日起购车可享一手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你，即日起购车可享一手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 观望 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行情气象站，2017年2月自主车企销量排行榜。第10名，众泰汽车，销量21593辆。第9名，比亚迪，销量23696辆。第8名，东风小康，销量25204辆。第7名，上海汽车，销量31140辆。第6名，广汽乘用车，32802辆。第5名，奇瑞汽车，33864辆。第4名，长城汽车，销量67696辆。第3名，吉利汽车，销量91236辆。第2名，长安汽车，销量95675辆。第1名，上汽通用五菱，销量111962辆。 好，我们刚才关注了一下自主车企的排名前10的车企啊，从这个榜单上也能看出一些问题吧。 嗯， 长安、吉利、长城，这个是在总榜上也没有变化，然后在自主榜上也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排名位置。然后第一名是上汽通用的五菱啊，对，这也是没什么变化的。奇瑞、广汽、上海汽车，这个是 慢慢解释啊。嗯，我觉得这一个榜单大概分为3块阵容。 嗯， 哪3块呢？第1名到第4名，他们的销量都是6万向上的。 嗯。 然后第二梯队呢，应该是第6名跟第7名， 这也差太多了。这个、 他们是减半的， 对，就是 第5名到第7名，他们的销量是减半的， 对，3万向上的。 对，然后第8名到第10名，我觉得这相对来说就可以归到第3梯队的，是3万向下的，啊。 对， 我们把这分成3个梯队跟大家聊吧。我们先聊最后一个梯队，第10名到第8名，行吗？ 对，众泰、比亚迪、东风小康有卖的这么好啊？ 东风小康其实挺厉害的，人家东风的旗下的一个自主品牌叫小康品牌，而且这个小康品牌单独应该就主要还就卖一款车， 驾东风奔小康， 就是宝强先生就是代言的之前那款车。 因为你知道，我一想到东风小康，我就想到的都是那个就是 小面 乡村的这种就是杨树林道、啊、你知道吗、哎、是这种感觉， 那还挺上档次。现在不很多这一线女星都也抹杨树林吗？是吗？ 你能不能不这么聊天儿？ 你们他们胆敢说他们抹的不是 YSL 吗？缩写不是一样吗？ 不是，我真不知道谁给这个品牌起了一个这样的接地气的名字、 哎、那有些口红还叫萝卜头呢。那 哎，那正经很大气的好吧。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管人家收广告费用了吗？ 啊，没有，我敢叫他杨树林，他敢答应吗？他不敢吧，对不对？ 我也是醉了。 好，我们从时尚界再聊回那个汽车界。 对对对，嗯，其实这十到八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个特点，也不说是这第三，就是十九八这三个，你会发现整体，我感觉自主品牌的一个车企，它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嗯，对。 它比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个整个的一个就是合资加自主的车企排那个排行要竞争的很多。第十名众泰是21593辆。第八名的东风小康25204辆，其实也仅仅差了3000多台。那么这种排名我觉得是瞬息万变，再过一个月两个月，那这可能就会名次肯定会有发生变化。 嗯， 其实一会儿我们可能再往前看，即便是当然了，就是第一名这个上汽通用50这个咱们另当别论啊，这是一个神话了。我觉得一直从第五名一直到第十名，这中间其实竞争就是这个差距都不是特别大。 那就是老车，我听明白了，按你的意思讲，其实咱们自主品牌应该就分大概就是两个梯队，从应该从也就是说从6万向上，这是一个梯队。 对，它应该是有一个分水岭，比较明显的一个分水岭。 这也太明显，差一倍呢。 对，对。 是，所以那你打算咱们就直接聊后面这个梯队是吗？ 也其实这里边有几款车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关注一下。 对对对，关注一下。像广汽乘用车，我们都知道广汽传祺目前推出的几款像 GS4 和 GS8， 嗯， 这个尤其 GS8 它的四驱版本应该是4月份会上市了，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喜欢这个大块头的朋友们可以好好的再关注一下。 嗯， 还有就是上汽刚才赫提了一嘴， 对， 说这个上海汽车是怎么的，就两个品牌 MG 跟荣威，荣威、嗯、然后就是 MG 这两个品牌现在是上汽的旗下的两款主的车型。 对，但因为这个 MG 跟荣威我都不觉得是销量有多好的。 那你还别说，那个新上的那个 i6， 对，尤其是荣威，刚才也想说了这个。 对，你要相比，肯定是荣威好一点。 对，荣威它的 i6 的2.0T 和1.5T 说错了，1.5T 跟1.0T 车展时候，1.0T 是车展时候上市、嗯。这个还有之前的这个 i6 还有个混动吧， 嗯， 还有一个 RX5 一直在热卖的那个。 今年也出了新版本。 对，嗯、所以它。其实这个车的品质我们都看到了，还有其实 家楼下停一辆 啊， 可大个了。 我觉得最炙手可热也有谈资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里边的那套互联系统， 大屏，边开车边淘宝，嗨、 啊 嗯、淘宝，给我打开一个杨树林的页面。 所以说这个 今天提不离不开这杨树林。 这个上汽荣威还有 MG， 我们还是应该多多关注一下。 哎，而且 MG 前一段时间也出了这个互联网的一个小 SUV。啊，也其实我看也挺好看的。 对对对。 他如果说用这个品质来打自主品牌的市场，我相信未来也会有一个成绩。我希望 总是觉得 MG 的车还可以，就是在外形上看都是可以的，就是价格有点虚高。 这回定价还相对还都还好一点。 嗯 嗯。 好，那我们这说完了最后一个下走的梯队，我们说说往上走的梯队呗。哎，其实也不用说了哈，在我们刚刚那个总榜单的时候也说了。 其实我倒有两个问题，一会儿想问问老车，关于长安汽车的。 嗯， 我 好， 有个大问号。嗯，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有谁能够预言若隐若现？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左右乐队。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红城，你的大问号是换哪儿了？ 哎，就是问的直白一点啊，长安凭啥卖这么多呀？ 长安、 怎么着？你听你这话的，我听出来的潜台词就是人家卖多了，你不太高兴是吗？ 我就觉得长安戏卖的是不错，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拱到900多辆，怎么 九万 九百多辆还是 九万多？其实我 长安集团旗下是车型比较分布比较广， 其实对，你看长安目前的动作还是很快，它的布线上也是频频发力，它的产品线刚刚是 CS95 上市了 啊， 马上要出的是 CS355 15还是55，就反正它是这个 有65和45 整个的一个产品线，你看从1 35 75，然后到最旗舰的95，马上要再补一款，然后还有它的一个轿车，所以说我觉得它真的是像我们刚才谈到那个车企，就是长城的时候说它的 SUV 这一块确实现在是独领风骚，但是它在那个轿车产品线上可能缺一块， 所以差了3万辆吗？ 长安这一块呢，就是虽然它的这个 SUV 领域没有长城卖的那么好，但是它是一个短板在逐渐的缩短的这种感觉，所以你能看到它的整个一个销量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增长，达到了9万多辆。 其实这个自主品牌啊，它的一个竞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激烈的，你像我们看到的是前十在榜单上的，还有榜单外的一些车企，其实它在一月份的时候销量不错，比如说江淮汽车一月份它也销了3万多辆，但是一月份的榜单如果有的话就是排在第八了，那二月份它一下这个销量就降低到了1万多辆，所以它就直接滑到第13名，就是它还是有不稳定的因素在的。还有就是我们在榜单里边能够看到的众泰是二月份才挤进了前十的，上升了4个名次，如果排一月份的榜单的话它也没进榜， 因为上了一款概念车嘛。 对，所以自主品牌， 你没听出来这个梗是吗？ 我才听明白，真的。我想说的就是自主品牌它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在榜单里的浮动。 对，我预测啊，再过比如说我们在下个月谈4月份的这个自主品牌的销量和整个一个车型的销量上，我觉得奇瑞跟广汽应该会前进的，差不多应该能进前3。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奇瑞跟广汽这两个企业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新车发力还是挺大的，是吧？奇瑞有好几款新车也上市了，广汽传祺刚才我们提到的，除了那个车型之外，它在乘用车上应该是也会有新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在下个月4月5月甚至到竞争更激烈的时候，他们之间这种销量上的差距应该会有一个逐渐的一个缩小。 我有两个期许吧，就我挺好奇这一届车展当中的关于自主品牌的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 Linko 对拼魏品牌，就是吉利的高端品牌去拼长城的高端品牌，两边都会推出怎么样的阵容，会拿出怎么样的架势，会出什么样的车型，是我特别现在愿意看到的。我愿意看到两个强者过招。然后第二个期许就是我看看众泰的 Lamborghini 什么时候能够 都会让你看到。 我也很期待他们真的是能够推出很多惊艳的车型，因为消费者还是很认可这惊艳的外观的。那我也同时也期望众泰真的能把动力总成给做好，真正如果说这条路能够走下去的话，也不乏是件趣事。乐视就是饼干了。 那个趣事可以，你是不想给乐视做广告是吧？ 是，他还是电视还是薯片，天哪！ 你主要是怕就给乐视车做广告，我觉得是。 好累， 好，反正就过两天就车展了，然后车展我们依然会有落地直播，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直播的节目。 没错，到时候还有喊红包哦，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对，然后你想在车展上了解什么车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会多多的去帮您关注一下。然后告诉你关于车的信息。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人群中哭着，你只想变成透明的颜色，你再也不会懵懂，我心动了，你已经决定，静静认真，静静的昨天在觉醒，我正而回忆也是甜。